第69集，沈直在收到几份入营通知后，紧接着收到一封邮件，里面是他和许岩的几张照片。两人坐在车里，许岩凑过去亲他，以及许岩相关的所有私人信息，包括家庭成员和他家的公司。那些文字、数据、照片列得那么详细，甚至比沈直所了解的许岩还要详细百倍。沈直当天就回了家，一家人以谈判的姿态冷冰冰地各坐一方。 放弃读法律，毕业后立刻进公司，如果你做得到，我们可以暂时不干涉你的感情，随便你先玩玩，但条件是不能公开，别弄得圈子里人尽皆知。 好。沈直一直是那种很快就能权衡利弊做出决定的人，唯一一次犹豫就是在许岩向他告白时。对于学法，他原本也没有抱太大希望，总会被家里知道的，他只是想尽力试试。现在既然多了一个软肋，沈直于是干脆的终止，缓到毕业再说。同时他和家里陷入冷战，临近毕业，两人已经在一起一年多，如果这段感情要继续下去，沈直再次回家承诺自己已经彻底放弃，会安心在公司工作。到此为止他心里没什么遗憾，人总要有取舍。他承认自己的很多抉择都和许岩有关，在许岩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但那都是过去了，并且即便如此，他在四年中对许岩的伤害是真。他规划好了方向，却没能在感情里够到及格线，让许岩受了太多委屈，所以光靠这一点完全不足以抵消，现在说出来也就没有必要，倒像是卖惨卖乖。他既然从前没说，如今就更不会说。沈直明白自己最该做的是在当下认真爱许岩，对他好，仅此而已。 以前家里不同意就没去想，后来离开公司了，还是想做喜欢的事。 那怎么没有考本校？说出去好歹是985名校。不是说你现在学校不好的意思，就是问问。 沈直抿了抿唇，省略一些不可说的缘由，只回答 现在的也很好，从法学专业上来说，学院里面一个教授是我外公之前的学生，关系不错的长辈，备考的时候跟他交流了很多，最后决定报这个学校，他当我的导师。 那确实。 五分钟是不是到了，沈直想，但他不想放开许岩的手，完全不想。许岩好不容易软化一点，愿意跟他这样坐在一起，虽然在这种环境下或许有迫不得已的意味，沈直很怕以后没有这样的机会。 许岩，对不起。 他感觉掌心里的许岩手指一紧，接着空了。许岩把手抽出去了。沈直慢慢坐直，转头看着许岩， 我想好好跟你道歉，性格问题也好，就算你觉得我以前是在报复你也没关系，因为确实都是我的错，对你的误解还有冷暴力让你难过了，让你受委屈了，让你没有安全感，让你吃了很多苦，全部是我一个人的错，对不起。 别说了。 许岩的声音微微发抖，在房外呼啸的风声里也很清晰。那么坚固的墙，在沈直失态失控时都能岿然不动，许岩不明白 为什么会因为这几句没征兆的道歉而动摇？可能是沈直的对不起太认真，不是真相来临时哭着说的，也不是在提起旧事时带着痛说的，他们来的没缘由，反而比以往任何一次听起来分量都重。 许言， 头晕晕沉沉，沈直闭了闭眼， 跟我在一起的那几年辛苦你了，如果我没有误会你，可能当时就不是这样的了。但是这三年你过得很好，我替你高兴。我有在想，分开之后你过得更好了，我希望你一直那么好，但我控制不住，总想着还能不能再跟你走近一点。对不起。 许言皱着眉别过头，发现看不清东西，他眨了下眼睛才意识到自己哭了。沈直的后悔，沈直的歉意，不但压垮他自己，同样也压垮许言。许言一直都以为一切都过去了，他可以在提起往事的时候面不改色，也可以对沈直冷眼相对，因为早就死心了，他只想撇得干干净净，永远别相见。到此时许言才发现，原来这样的忏悔对他来说仍然存在攻击力，他撑得越久就会在这一刻崩盘得越狼狈。有些事情是守恒的，无法抵抗，就像今天的坏天气。许言吸了口气，尽力保持平稳的语气。 是好事，我和你现在都在做喜欢的事，说明我们确实不合适，分开更好。 我不好，很不好。 如果心怀愧疚让你很难受，那我说我原谅你了。 外面的雨变小了，沈直转过头，怔怔地看着他。 我原谅你了。